中方相向而行，按照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处理中美关系，使中美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针对美方一些观点，华春莹强调不存在美方要求中方遵守国际规则的问题，因为世界上只有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套规则是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为基本准则。华春莹表示，在遵守国际规则方面，中国是模范生、优等生，而美国恐怕是差等生，相信这个是公认。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5度或以上。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大致天晴，天气相当温暖，气温介乎21至27度，吹和缓东风，听晚转吹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早晚较为潮湿，下周日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36点，升436点，总成交金额1,8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8点，升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9点，升34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20蚊，升14蚊；小米集团25.4，升1.5；百度集团214蚊，跌12.6。美团302蚊，升14.6；阿里巴巴216蚊，跌5蚊；港交所463.2，升13.6；中国移动50.75，跌2.5；药明生物98蚊，升6.1；安踏体育128.1，升6.8；长城汽车21.9，升2.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英镑10.7，瑞士法郎8.259，澳元5.92，加元6.177，新西兰元5.428，欧元9.158。每百日元对港元7.0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172。日经平均指数报29,176点，升446点。港金现价报16,03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美元，卖出1,72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的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嘉华国际中心，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由于贯道内较早前有坏车阻路，坏车虽然拖咗咗，咁但系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而家近隧道后一带都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喺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嘅交通繁忙，咁影响到而家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嘅车龙排到过咗湖中大厦。另外，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交通都系繁忙，车龙就排到近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咁而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荔枝角道一带咧，交通繁忙噶，龙尾去到近基堤道。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落去太子道西嘅支路亦都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的支路挤塞，车龙排到近永德里广场。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慢车，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对开。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角咀的合群街因为水务工程，现在合群街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同埋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36，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2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Bu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来到3月26日下午5:10的骚动音乐，我是波成。今天将会是我们骚动音乐严权纪念特辑的最后一天，所以会都跟大家回顾少少一些之前的片段，还有送一些歌给严权的。咁嗰几日咧，一开始节目嘅时候会有唔同，即系喺骚动音乐团队里边嘅朋友咧，有一啲说话，有封信拣只歌送俾阿琼。咁今日亦都有一位，其实系阿琼嘅战友嚟，不过佢唔系开咪，即系所谓幕前嘅，而系我哋节目嘅监制阿卡文，即系一路帮我哋写卷轴嘅监制啦。咁佢同阿琼亦都系即系喺工作上面好多一啲嘅回忆嘅。咁呢个时候嚟听下卡文有啲咩说话送俾严琼啊？ 亲爱的琼子，都不记得是不是因为波成和阿一这两个衰仔，在我是你的后援会帮你起了一个厚切严琼子的称号，令到很多人都叫你琼子，包括我都不例外。我和你的相处起点，我想都不得不提十大中文金曲。你知啦，我们这么后生，之前有咁多前辈做緊十大金曲嘅制作，呢、這个 show 对我哋嚟讲呢真係遥不可及㗎嘛。谁不知几年前适逢十大金曲40周年，我哋呢就竟然被委以重任，为呢件盛事做40条嘅回顾短片。嘩，諗返起接到呢个 order 嗰阵，我哋都未知发生嘅咩事呀。自此，我哋就开展咗晚晚开机煲带嘅日子。系啊，真系煲带啊，一盒一盒 beta cam tape 咁样，逐界逐界睇，逐个画面录低，写埋稿，写埋 time 曲俾啲剪片嘅同事，连字幕都要自己打。每个星期要呕2条制成品出嚟啊，真系讲到棒棒声。所以话咧，你玩大惡霸可以贏到波城咁多次，都真係要多得呢段非人生活嘅經歷啊！你叫自己做金曲大家姐啊嘛，我諗我都係對家姐 of 對金曲大家姐啦啩。雖然嗰段時間我哋忙到曾經好幾次想推冧成座山咁高嘅帶，然後大嗌一句唔鬼做啦！不过我和你都是天蝎座的，哪有这么容易认输啊，口讲辛苦啫， 最终咪又系咬实牙关搞掂埋佢，而且总算为我同你嘅人生添上咗一段得我同你经历过，同埋得我同你明白嘅时刻。嗰阵因为经常要挨更底夜，收工之后我哋食过无数咁多次嘅宵夜边炉，我先知道原来你系边炉界嘅权威。港九新界有边度有火锅店好食？唔使上网揾噶，个个同事都系第一时间就谂起问你。食下食下，知道你中意台湾嘅美食啦，知道你已届中女之龄，都仲追紧蜡笔小新。更多嘅系知道你听歌嘅品味。我以前喺电视台工作嘅时候咧，已经自命比其他同事识多好多国语歌噶啦。点知一拍埋去你嗰度，输晒啦！所以我嗰阵仲话，你有边啲国语歌觉得正嘅，你真系应该多啲推介俾其他人啊！唔知系咪因为咁，到你由普通话台转到嚟二台，有一日你问我有冇兴趣做骚动音乐嘅监制。嗰阵我知道你将会要过嚟同 Eric 做拍档，将骚动音乐由原本一星期一次，变成一年五晚，每晚两个钟的节目，咁大改变，一听就知道是坑嘢啦。好多人会睇实，好多人俾意见，仲会有好多人有意见，绝对是你考验人心脏有几强大嘅。嗰阵咧，我就随口答：你真系揾唔到人先嚟揾我啦。话你知啦，如果唔系因为 Eric， 因为你，你估我真系好得闲咩？由 Eric 到波盛，再到后来加入了奔神，跌跌撞撞之下和骚动音乐的团队走到今日。很多人做音乐节目明明是舒舒服服地播歌的嘛，你们就偏偏是要搞这样搞那样，放假都还要跟你们出去拍街访，访问就访问咯，又要我写卷轴给歌手，真是好鬼多嘢做啊。不过我明白的，我们天蝎座来的嘛，硬颈底的，做节目不怕你诋毁，最怕你不听又不看啊。好了，辛苦了这么久，你选择了放工去一个长途旅行，一时三刻我都未习惯闻不到你在办公室吃嘢那阵辣椒酱味，更加不习惯的是没人在我的位置后面不断煲啲国语歌。今日我就揀翻呢首歌送俾你。记得派台嘅时候，你喺个位度由朝播到晚，真系调翻转都识唱。好啦，或者有一日我会好似呢首歌嘅歌名咁，漂洋过海来看你。拜啦。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執翻嚟嘅，冇人有意義啦。 但好地地點解會轉呢個寫？因為首先呢個寫法，如果你唔講咧， 係 唔會知道門字下面加一二三三畫咧， 都 係 個 鹽 字。係啊，大家都係會讀咗山噶嘛。 係。 跟住隔離嗰個又似個濟字喎，咁係咪讀山濟咧？ 有個 DJ 叫山濟咁。哇，清白广播界港台 DJ 山际咁样。 但係佢同开咩係相反㗎喎，咁我有啲。咁点样发生呢件事呢？即係呢件我又唔知算唔算不幸啦嘅事情呢，係因为我仲好记得，我嗰时唔记得咩事啊，去做回乡证嘅时候，我嗰个柜台嘅阿姐呢，佢係肯定话简体字入面係冇我呢个嫌字㗎。 点会啫？你成家都可以有啦。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正所谓人在屋檐下，冷笼不低头。我阿爸都同佢纠缠咗九个几字噶，即系我阿爸都系攞，大家知道回乡证系要做简体字噶嘛。我阿爸都真系攞嗰个那个佢自己回乡证出嚟，你睇下，你睇下，你睇下，我有噶， 我 真系有噶。 点解我个女唔得啊？ 系啦，咁我阿姐咧都用咗一个非常之即系令我阿爸不能抗拒嘅原因，佢话：我咁边个帮你整咧，咪揾佢咯。咁但系嗰啲阿姐系 random 噶嘛，我点样去搵到翻嗰个阿姐出嚟咧？ 究竟个经手人系边个咧？冇写 噶嘛，咁样咁我阿爸都同佢纠缠咗好耐都唔得，咁样然之后咧，个阿姐直情系同佢讲话，你要去转咗你身份证上边嗰个盐，我先可以帮你搵翻相对应嘅盐去做翻简体字嘅回乡证。 因为要对翻一样名。 系啊，冇错。咁但系其实我阿爸系非常之唔想做呢件事噶。 好正常啊，即系我个女冇理由个姓同我唔一样 啊。 你申请啲咩迟啲都好烦啊。 系啦，咁其实我以为我阿爸就谂住唔做俾我啦，咁我唔使有回乡证啦，咁样嗰啲，即系我嗰阵时冇乜嘢嘅。咁但系两个月之后咧，我阿爸都死死地气的咗我去重新做张身份证，同埋再做回乡证，系因为嗰阵时嫲嫲喺内地，咁佢都成日即系会挂住拉仔个女，系即系我啦，系啦，即系。佢嘅孫女咁樣啦，咁於是乎嗰陣時就即係冇辦法抗拒，不能抗抵抗嘅原因，於是乎就去改咗我身份證上面嗰個鹽，為咗做一張即係改咗嗰個正體字嘅鹽，就做一張簡體字嘅回鄉證嘅鹽。 咁你呢一個寫法係本身都存在嘅呢、這個字，即係唔係個阿姐求其喺門字下面求其轉啲嘢啦咁樣？ 唔係嘅，其實都有嘅，但係做身份證嘅嗰個咧，嗰、那個 counter 一個先生嚟嘅，跟住個先生就話：咦？冇人会认得呢个读盐噶， 正常啦。 佢嗰时仲要劝我阿爸，即系佢好心阻止我阿爸，佢冇人会认得呢个系盐噶。 不如叫你个女唔好翻大陆啦，唔使搞咁多嘢啊。 比较多人认得嗰个系即系本来嗰个盐，咁讲咗好耐。即系我阿爸，诶，冇办法啦，唯有接受命运嘅安排啦，咁样。咁但系因为我个盐务，其实无论系盐定系琼咧，都系好难认嘅。 系。 咁其实啲 P R 成日写派台碟咧，都会写 Dear 阿济噶嘛。系啊， 阿济你好啊， 系啊，山济我就系啲人阿济咁样样，咁所以咧，我系喺广播界咧，我系成日自称会叫阿琼嘅， 系， 咁同埋嗰个琼咧，我好少用翻我自己而家隐琼嗰个琼啊， 系， 我系会用翻琼瑜嘅琼嘅， 嗯， 咁一路以嚟咧，好多即系同事都话，哇，阿琼，你个名好衬你啊， 非常之 衬，系啊，因为你真系好大一条鱼啊。 世界上最大的哺乳类生物鲸鱼， 系就系我啦，就系系啦。于是乎，为大家送上我的主题曲，简历有伊人陈卓贤之前的派台作品，嗰、那个名称叫做《鲸乐》，阿鲸好快乐咁拣。 我仲以为你会拣严艺格的歌话，其实我同你本身的写法一样。 应该一样。 忽冷忽暖，忽已再升温。一涨一退，一人纵星沉，与海牵圈，而最终各自。咫尺之处，只有这黑夜。千里分隔，阴狂徒再射，多么可怕，仍能安躺。那管水花，四箭让我水作观念，花生甜甜。能化做养分也应该，无需要为之感慨。就没再大开，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后，仍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院照。 千世展翅飞如何想象，海里拨旗永难同身上，尽管相似为何总是未见也飞。 好啦，俾你骑劫咗呢首歌啦，阿琼嘅主题曲啊，叫做琼落啊，唔踢歌手，只踢严琼。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十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三宗是本地个案，一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少于十宗。源头不明患者是38岁日本籍空中服务员，他自去年11月起没有翻工。他在今个月18号起有轻微病征，前日在社区检测中心的样本结果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说，女患者住在铜锣湾礼顿道礼贤大厦，在潜伏期至到传染期之间，多次到北角和富中心的高24健身中心。大約有20名同患者一起上堂的學員同4名導師列為密切接觸者，需要送往檢疫。中心說，女患者住在劏房，初步知道所住單位有9至10間劏房，已經找到6名住客需要檢疫，部分單位沒有人住。另外2個本地確診個案，一個涉及 Ursus Fitness 健身中心群組，以及同另一確診個案有關聯。屯門醫院一名78歲新型肺炎男患者死亡，累計本港共有205名的確診者離世。那名男病人有長期病患，去年12月21日因為確診感染入住屯門醫院接受隔離治療，經治療之後病毒抗體呈陽性。卫生署在上个月20日为他解除隔离令，但是病人因为健康情况需要继续留院接受治疗，他的病情持续恶化，延至今朝离世。教育局宣布学校复活节假期之后增加免授课堂人数至不多于2/3，教协和教联会同意当局做法。教協認為現時疫情相對穩定，有條件讓更多學生回校上課，增加免授課堂對學生學習十分重要。教聯會呼籲當局盡快同內地商討，協助跨境生分階段回港上課。他們又促請當局推出措施，方便教職員定期接受病毒檢測，包括增加樣本收發地點，安排醫護人員到校為教職員接種疫苗，或者在每區增設更多接種點。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說，美國和幾個西方盟友將黑手伸向新疆雪白的棉花，污蔑新疆存在強迫勞動甚至種族滅絕。華春瑩重申，中國不是當年八國聯軍鐵蹄下的晚清，中國坦坦蕩蕩、光明磊落，事實將會刺破所有針對中國的謠言。華春瑩在例行記者會上開始之前播出片段，片中前美國國務卿鮑威爾辦公室的主任2018年的發言，表示阿富汗派兵的其中一個目的是期望中情局可以利用維吾爾族人在中國製造動亂，強調美國並非真心關注新疆和穆斯林的人權狀況，新疆問題已經不在民主、人權、宗教，而是反分裂、反暴恐的問題，美方真正目的是破壞中國的繁榮穩定。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明早有1-2陣微雨，日間大致天晴，天氣相當溫暖，氣溫介乎21至27度，吹和緩東風，明晚轉吹東南風。展望隨後1-2日早晚較為潮濕，下週日間持續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依家氣溫23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就系、是、喺沙田围路，沙田围路近沙田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噶。重复一次啦，就系、是、沙田围路近住沙田路啦，有交通意外，而家来回方向都系开始挤塞。隧道情况，洪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路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相当长，排到去北角码头。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是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去春园街，坚尼地道出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接近合和中心，而司徒拔道下行的车龙就都几长的，排到司徒拔道回旋处，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另外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车多繁忙，龙尾在太子道西。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足球场行车缓慢的，龙尾近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和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出道多年，日本人气组合生物鼓掌 ，Ikimonogakari。推出新曲前，天空海阔，越洋访问。 生き物係です。 ボーカルの吉岡清江です。 ギターリーダー水野良樹です。 ギターハープ山下穂高です。 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百元号生物鼓掌访问音乐特辑。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时间嚟到下午的5:38，你听的是骚动音乐。咁啊，跟住落嚟呢半个钟头将会重温，亦都系最后一个重温，即系之前同阿琼做骚动音乐嘅一啲开心嘅回忆嘅。咁拣嚟呢一段咧，就是、因为平星期五我哋都有大乐伯啦，大家都知道佢好想大家叫做金曲大家姐，所以呢个时候数三声，我哋一齐嗌一声金曲大家姐，好唔好？嚟咯，一二三，金曲大家姐，我哋听下金曲大家姐精彩嘅演出啦。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想再在骚动音乐度听到搞笑嘢，我就想听音乐嘢。如果想听搞笑嘢，可以介绍你听三五成群，

或者你记唔记得 连续都系 已经系连续剧，即系唔系嗰啲咩家有灶头嗰啲嚟噶啦？ 谁家灶头冇烟火？ 谁家灶头？对唔住，讲错咗个名。系啊系啊， 唔系我咁应该系咁讲啦。我真系由皆大欢喜开始睇。 O K， 即系应该系四线剧啦。咁如果咁讲嘅话，即系前面有个情景剧噶嘛，大家都会 讲。 咁嗱，又好坦白、好直接地讲咧，就系。我应该是真的坐在电视前面逐集逐集追的最后一出电视剧，大台的电视剧，好坦白讲啊，已经是铁马寻桥了。 哦，外卖 不是咁叫的， 呢套好看啊， 好中意啊， 呢套十哇，但系讲我想讲呢一套戏大大话话是十年前的十一年前噶啦、 啊。我有个同学呢边是做呢个临时演员啦，吓、啊，佢有对白噶， 佢系俾人打的， 做肉卒啦。 我肉出 ，OK， 系啊，仲记得句对白，我哋全部人都记得噶。 系啊， 咩荣中谈笑嚟探你啊，咁样佢就有句咁嘅对白。跟、 哦、 住大家 keep 咗张相咧，年经咁样噶，每年到时都大家好耐冇见，张相下面都会有人留言嘅，就一点喺度咯，就系推翻佢张相出嚟。所以好记得呢套啊，我哋都 OK 我。我想讲我睇剧集嘅年代系讲紧咧，之前仲会做紧城市追击啊。即系你明明系几耐之前啊？城市追击啊？ 咩嚟噶？ 未 听 过咩？听过城市猎人都听过， 唔想同你哋倾偈啊！ 我想中头奖、啊 。我系睇呢一个而家死啦！而家八点钟播嗰套叫 东张西望，唔系 东张西望后传啊！我睇外回家嘅系啊，外回家 你走开啦！城市追击 系啊， 所以今日问关于呢个 剧集啊， 但系今日咧改。咗游戏玩法，我纯粹课剧集歌呢一个题材，我改咗少少游戏玩法，因为之前咧，斌臣都系出一啲即系会讲嘢嘅题目，然后你哋要填窿窿噶嘛， 系啊， 今个星期咧。因为我觉得劇集歌呢太深入民心，而且我发现咗阿琼系一个极度嘅电视迷嚟嘅，极度嘅电视精嚟嘅。 因为有阵时候我喺楼上做嘢系会哼以前啲劇集歌嘅，即系无端端就打得一字就会如眼睛可分对话错，这么一瞬间。 我必须要讲一样嘢，我而家终于知点解。早几日喺楼上我同阿一夜晚度紧嘢嘅时候，严琼无端端问我哋。喂，你咧有冇一啲劇集歌好中意？ 因為我好孤獨啊！ 嗰陣時我唔知，原來呢個禮拜嘅題目就係劇集歌。 唔 係 啊， 原來你知道嘅。 你聽我講先，我好孤獨啊！我喺度哼呢一個嘅時候咧，我哋嘅監製卡文同埋賓臣啦，都問我咩嚟噶？我話你哋竟然唔知道呢一首無頭東宮嘅電視劇主題曲？你哋我話你哋， 我哋 今日新攞去，你哋琴日今日啱攞香港身份證啊？ 當時咧，我同卡文嘅反應，哎呀，好熟啊！呢只歌好熟啊！你唔好講，你唔好講，我諗到嘅咁樣。今日玩嗰個玩法係好簡單，就係、是、古歌仔。我一陣會播一啲主題曲嘅 intro 俾大家聽，大家咧就要去估翻到底嗱。你总之你估到呢套劇或者估到个歌名，我都当你啱 啦。有时未必知歌名嘅真系。 最好咧，你又可以歌名同埋劇集都估到，我就俾足一百分啦。OK， 好，咁啊，先嚟第一条，听听个 intro 先。有冇咁快啊？喂， 钟镇宝啊，系嘛？ 唔系啊，寻秦记啊嘛。 依度 系嚟咯。 佢未到啊，因为 咁熟。谁话谁咯？已经 呢度就知啦，佢前面嗰度 我就系唔可以去到呢一度，因为呢一度一定系全世界都知 道。啊，谁和谁？ 你真系、 搞错啊！不过。封神榜你嘅主题曲你又记唔记得？ 记得个前奏系咁，跟住有个老人家会噏一段对白先，因为陈浩文唱噶嘛，好似叫系咪叫封神啊？就系、是、我唔记得啦。 问阿琼啊，问阿琼啱噶啦。 系啊，封神榜你头先讲到好劲， 我 赢 咗第一条， 系阿琼赢咗第一条，俾多次你。但我想讲咧，《寻秦记》咧个电影版好似今年会话上映啊。 系啊，接近原班人马 翻嚟啊嘛。 系啊，我觉得我要重温翻成套剧，而家我唔记得咗个剧情。 因为但我好坦白讲啊，我而家每一次啲人睇翻又或者讲翻《寻秦记》嘅时候咧，但我真系觉得嗰个桥穿得好好啊，就系、是、即咁佢哋就走咗佬去咗其他地方咧、原来即系秦始皇焚书坑儒就系为咗消灭有项少龙呢个名嘅记录啊嘛，于是乎就即系我觉得哇、 那个包底好劲啊， 系啊，咁样即系我就觉得哇呢啲。 哎、怎樣寫到出來啊？ 我覺得我今天很寂寞，我跟兩個完全沒有 經驗。我想介紹的你認識那個人叫尤大東 我給你電我給他電話你一 轉頭，我覺得你跟他好好聊啊，肯定 是啊，我都覺得是啊， 誰啊誰啊， 你可以每晚 Clubhouse 上去聊天 的，我很喜歡看個結局啊，江華啊同啊孫孫啊不知道什麼啊， 大東你快點打上來啊，有空聊聊天好，我們去第二條啦。 咁似罗家良嘅，唔系喎， 唔系罗家良。 跳啊寻桥，跳啊寻桥，跳啊寻桥。 你估埋歌名，估埋歌名嗰、那个 咩咩如雪啊？上次有讲个雪， 有个呢个字啦，系有个雪字嘅。 嗰次我哋先讲完啊。人在远方时没有和唱， 哪一个估得埋我歌名我就即刻当佢系呢条 嘢。雪花飘， 第一个就系雪雪嘟嘟， 雪在飞，雪中燕， 诶、哎，中咗两个字， 雪中叹，雪中花。 同个脑海系有关系嘅。 雪中 老，嗱谂下啦，你谂谂啦，思考下啦。 雪中风， 雪中诗， 系啊，系雪中诗啊，冇错。我呢个提示俾得好大啊，大佬。 我对于头先个同个老有关，于是唔使人估雪中老。 雪中老， 我真系好怀疑呢个人家 叫。仲有咗头先你听到雪中风啊。 阿波你真係唔適合去嗰啲填词啊嗰啲嘢，你唔好搞啊，真係 一首咁浪漫嘅歌佢 雪中老啊， 你个老系咩嚟 啊，苦老啊老啊，喺暴雪之中有一种孤寂啦，望住一片嘅白雪， OK 兜兜、啊、OK 兜兜俾我OK 兜兜，但係都系阿琼赢呢一次系啊，真系呢一句咧，最唔系呢首歌最紧要都系嗰、那个啊！ 人在远方时没有和唱。 不过我发现咧，原来 CD 版系冇个啊， 系啊冇噶，要自己配落去噶。 好失望啊！ 你要睇 MV 先有。 好可惜啊！唉 我入边膊头咧，呢、這个星期一路都其实都度痛紧。我头先因为激动得滞，我觉得佢而家好似 又痛翻啦， 严重咗。我而家有一种系扬过嘅感觉。 我想问咧，我头先玩得太兴奋，我唔记得咗两条都系阿琼答啦。哎呀，哎呀， 今日值得玩多几条啦。 最尾嗰条，哎唔紧要，我会玩几个星期。如果大家想玩嘅话， 几好玩喎呢个。 我觉得有排玩啊，呢个题目系啊。喂，但系玩埋呢个第三条咧，我觉得阿波系有机会赢到嘅。呢、这、一个我觉得男仔系一定细个嘅时候，即系尤其我同阿波呢年纪，男仔一定系追到爆嘅。 真系好惊，我哋讲到咁。 而家即刻听下咯。 啊，咁熟嘅 《大唐双龙传》 唔系啊，好熟啊！噔噔噔噔，我听过。俾多少少我。 好熟啊， 真系 叻仔啊！ 嗰 个噔噔噔噔 一出嚟就 系 西游记， 系啊，其 实 记得噶， 冇错，系西游记嘅，哇，系咪好熟啊？好熟啊！我想讲呢一个应该系我哋读紧小一， 呢个张卫健版嗰个嚟噶嘛？ 张卫健版， 即系咩？又使乜惊啊？ 系啊， 嗰、 啊、 时同我妹系好中意背张卫健嘅电视剧嗰啲对白嘅。 你背啊，你背《西游记》嗰 个。原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点取西经，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认到啲。都得噶，讲得个都得噶，变到癫啦！系啊，咩堂妹要斗快讲要计时咯，用 time 码。系啊，我终于老怀安慰啊，觉得 都系张伟健住做嘅《小宝与康熙》。 系系 小宝， 凉风有信 秋月无边归，我思娇嘅情绪好比度日如年。 我觉得真系。 好老喎，我覺得 細個時候都冇乜讀過書。 係咪仲有套唔知咩小魚兒咩咩咩噶？ 小魚兒花無缺 係咪都係張衛健噶？ 佢同謝霆鋒噶、 哦， 但 係 好似 係 外購劇嚟，好似唔係 TVB 拍，如果冇記錯。 係啊，好多啊！ 哇，今日個節目好似轉咗風格咁樣，變咗劇集台。 但我想話嗱，呢個唔可以玩太多個星期，因為我入邊膊頭頂。 可能你咁，你樂觀啲睇，可能玩多幾個星期，你膊頭冇事咧。 我哋係應該開 live 啊！你唔使影住我哋兩個，你影住優過勝就得㗎啦。佢激動到咧，佢差啲將只腳擺咗上個頭度啊！ 我 feel 到咧，頭先佢嗰個戳住噏到又噏唔到， 好辛苦啊！呢種感覺， 緊張我去廁所，我 feel 到佢。 啲愛情咁樣樣啊！ 你嘅愛情係點啊？ 戳住咯， 等極都未等到咁樣嗰啲。 好似有 feel 但又得唔到， 就到咁樣啊 ！OK。 喂，但係你就咁聽咧，以前大台嘅電視劇歌啦。 真係好好聽， 真係好好聽， 好經典。即係最勁嗰樣嘢係你聽 intro 啊！你睇下你哋幾勁啊！聽 intro 已經知係邊隻歌。 係咯，同埋依家可能更難玩添啊！ 而家太 難啲， 太難。 同埋以前有啲歌你估唔到佢係劇集，譬如《容易受傷的女人》係大時代嘅插曲定片尾曲。 係咩？真係唔知添。 嗰陣時我都係佢翻播翻我先知道啫嘛。 又即係等於 Eason 嘅呢一個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系啦，即系嗰阵时好多剧集歌系一啲 big hit 啊，即系甚至乎喺颁奖礼有好多嘅奖项啦，即系当然而家都系嘅，近年都系嘅。 当然都希望即系一啲嘢唔同嘅可能乐坛嘅发展啦，之后我哋又可以翻去嗰个时代啦，唔知道会唔会翻嗰个时代，但我觉得嗰个时代系的而且确带咗好多好美好嘅回忆俾我哋。 我本身谂住今个星期可以又宣布打和 super。点知今个星期有赢家， 佢最开心啊！ 正所谓缘分正可分对或错， 红眼睛悠悠的看着这孤城啊！ 呢首系咩？ 呢首唔系，呢首系一路向西用嘅。 佢乱唱啫。 O K， 好， 你睇埋啲嘢。 呢个系 一路向西嚟讲啊，电影嚟 嘅。系啊，所以我就错咗啦。 O K， 好，宣布今个星期嘅赢家先。Mission completed。好啦，今个星期阿琼金曲大家姐又再次喺连呢个劇集嘅 劇集大家姐 嘅称号都攞埋啦。 我都话我曾经应该系2000年到2010年嗰十年，我真系电视儿童嚟嘅。 好嘢。 咁说做咩啫？好唔忿气咁。 好嘢。 咁但系其实我都之前好耐星期三定四咧，我 send 咗条 link 去 group 度，我都讲咗我今个星期如果波胜输咗会罚咩噶啦。系好难用语言，你睇咗啦， 我睇咗啊。 系啦，咁我哋就发现啦，哇，有一啲原来咧，男仔扮女仔影嗰啲好有情绪嘅自拍咧，原来系好好睇噶。同一时间佢要着少啲衫，系啦。咁我就真系好期待睇波胜拍嗰一系列嘅自拍片啦。咁做咩啫？ 要我扮女人，我谂起罗家良嗰套啊，咩大 先生贵姓、啊？ 先生贵姓？我谂翻嗰套剧啦。 好啦，加油啊！波， 你已经靓过佢好多噶啦。 我觉得你条路越嚟越难行啊！ 港台女 DJ， 你有冇种中咗头奖嘅感觉？ 有啊，中到头晕添啊！而家 一阵翻去听下嗰首歌，好嘛？ 耶！我和山水帘洞放眼美好望，翻天覆地暗作主，一地龙王，也要让我逍遥四方。 势在变动。其实网性与佛性，两性全其中。难道再过百千世，这世上色最浓？时空中也早有类似几个梦。 我哋揀返呢一集嘅大學霸出嚟，因为呢一集应该係我哋近期里面呢气氛最高涨啦，笑得最兴奋嘅一集嚟嘅。咁头先里面呢咪讲到话不如考虑下开 live 玩呢个环节，我哋嗰陣时其实知道係唔可以㗎，因为开 live 玩呢会好危险嘅。唔係同大家分享一个背后小故事。其实啱啱呢呢一 part 呢嗰一集我哋係录嘅。而喺录嘅时候我哋估嗰个雪中师呢唔係係雪下师先啱啊。其实我係嗰一刻呢兴奋到讲咗一啲比较粗俗少少嘅说话啦，系箭头做嘅。而我做咗电台咁耐咧，未试过兴奋到做节目嘅时候变成咁样样。咁所以呢一集好值得纪念嘅一集啊！ 有500港元本地酒店住宿折扣优惠，名额20000个，先到先得。市民可以储起即日至到5月31日嘅机印收据正本。在下个月9日上午10点起，凭最多2张共800港元或以上收据，直接向大约140间参与的酒店预订，享用一次住宿折扣优惠。参加的市民需要在5月31日或者之前登记入住。另外，当本地团相关措施放宽之后，旅发局亦都会推出第二轮想你游香港。总干事程鼎一话：，随住疫情转趋稳定，希望透过活动刺激本地零售及餐饮消费。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25度或以上。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大致天晴，天气相当温暖。气温介乎21至27度，吹和缓东风，听晚转吹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早晚较为潮湿，下周日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街对开慢线有意外，今日大嘅交通咧比较挤塞噶。而家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近联合道，就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街嘅慢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近联合道。至于较早前咧喺沙田围路近沙田路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一带比较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而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咧后少少近北角码头一段，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噶，车龙排到近海丰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新华实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近船街。咁而家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过了几元。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洛麟街一段慢车，龙尾近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段嘅交通繁忙，车龙排到近白沙湾码头。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人人广播制作黄淑仪， 新老是佢嘅强项。 大家好，我是陈美桃，咁我就系一个作家，出咗六本小说。咁我写嘢嘅同时，我都好中意睇武侠小说嘅，所以咧我都开咗 channel 专门同大家分享一下金庸啊、古龙啊呢啲名家武侠小说作品。 佢唔只系作家，仲系一位中国历史系博士生。佢话读中史对创作有呢一方面嘅帮助， 就系你写论文写到咁闷嗰阵，你写小说嗰阵就会觉得更有趣噶。世上都冇乜嘢系闷得过写中史嘅论文嘅。 除咗写论文、写小说，陈美桃仲写咗300多个武侠短篇故事。佢认为要做作家唔难，最紧要系想写、敢写、肯写。 当你会谂我点样可以将件事写得最好，唔好嘥我先写出嚟咧，怕嘥咁就写唔成啦。 或者喺每个梦想成真嘅故事背后，都有一份唔怕嘥嘅精神。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所有都有我。 时间嚟到下昼嘅6:10，你听紧嘅骚动音乐，我系波成。过去呢几日，我哋就一齐咁样回忆咗啦。之前我同阿琼做呢一个组合嘅骚动音乐，一啲我哋都觉得非常之开心嘅片段，同大家听翻嘅。咁啊，去到最后啦，呢一个钟头咧，就最后选择咗用一啲歌啦，同埋一啲说话去完结呢一个星期嘅纪念特辑嘅。我记得有个朋友早两日同我讲，佢话佢又听住呢几日嘅节目啦。咁佢话个感觉系觉得知道系我哋喺度所做嘅嘢都系为阿琼啦咁样。咁但系佢突然之间抛出一个问题问我，佢话咁波成你呢一个人嘅感受同状态系如何？佢话佢作为一个听众，原来都会想知道。我想是有少少刻意想避开一些过分伤感的情绪在这个星期带给大家啦。希望好像阿琼一路以来给大家的那个感觉，就是开心欢笑继续延续这件事下去就觉得够了。但是我回到家再摄高枕头想清楚，都觉得其实这些事情是没得逃避的。同埋呢个过程唔系净系我本人，系听紧每一位听众啦、屋企人啊、佢嘅朋友等等，大家都一齐经历紧一件事，甚至唔系就系今次嘅，以往将来都仲有机会要同一啲好重要嘅人去离别嘅。咁所以今日最后我都觉得系应该直接啦，直接啲拎出嚟去同大家分享嘅。咁其实系喺星期一啦，做紧呢个 music show 嘅时候，播紧第一只歌，我记得好似系播紧《十方客》嘅张一嘅时候，收到阿琼离开咗嘅呢个消息噶啦。其实咁喺嗰一刻，其实 自己的反应是觉得继续做这个节目好像没意思咯。那一刻其实是想不再做这个节目的了，那一刻。但是知道这个是一种冲动的念头来的，即是因为有一个很大的刺激这样。咁跟住接住落嚟嘅即事件等等，大家可能喺網上面啊，各個地方都會睇到，亦都收到一啲好多朋友嘅關心嘅。咁當朋友問到 O 唔 OK 嘅時候，我都係好坦白咁樣講，我係話唔 OK 嘅。我諗呢一個係對呢件事件一種承認啦，即係話發生啲事情喺自己身上面嘅時候，了解自己的状态都很重要，而不是一种很硬的乐观，因为这样是对件事没有帮助的，我觉得。所以过去这几天其实是有一半的理性在处理应该要处理工作上的事，而另外一半就是那种伤感。然后这两种的自己其实是轮流这样去 take over 自己的精神状态。咁我亦都冇刻意去抑压，就由得自己嘅身体好啦，想喊嘅时候就喊，应该要做嘢嘅时候就做嘢，令到自己可以抒发得嚟，亦都係可以继续到。因为始终呢个世界係好残酷嘅，的确係唔会因为一啲事情个世界就会停止运作，仍然都会係继续向前转动緊咁样。咁係啦，咁所以諗返转头都觉得这个窿穿了个窿呢是永远都不会填补得返的。对于所有认识严琼的人来讲。咁但是我觉得跟住落嚟大家听众又好朋友啊各样认识佢的人都好，就是这个窿永远都会出现，但是想的而是怎样去装饰这个窿令到佢更加靓。然后你将来再面对返这个窿的时候是的。记得早几个月的时候我有讲过话，那时系都有讲啊，其实好似节目做了一段时间，即系几个月啦。咁跟住可能有啲嘢不断重复嘅时候，会有一种疲劳喺度嘅人系好正常。跟住都同阿琼讲啊，有时都有谂过仲继续做呢个节目系点样样咧。我记得嗰阵时佢对我嘅答案系咁嘅，佢话佢自己觉得做呢个音乐节目咧，佢会有一个谂法，就系希望将一啲自己觉得非常之好嘅音乐作品，可以推介俾大家，令到大家知道，同埋令到佢哋会有好嘅成绩啦。系希望真系一句老土嘅好歌有好报啦。咁特别佢有提过，佢举咗个例子，就系接住落嚟呢一首歌啊。佢话喺上年喺特别我哋港台嗰度得到好嘅成绩，佢话觉得好开心，系因为佢自己好中意呢首歌，好想大家留意到嘅一首歌，就系泳儿嘅呢一首。溝渠暢泳，佢話見到佢能夠成為即係上一屆十大中文金曲嘅其中一首金曲，佢係覺得好開心嘅。 親愛的，親愛的，跟我不顧後果的親友垃圾堆。親愛的，親愛的，請你不要笨到強求拯救誰。爱一只老鼠做邻居，不要一串吊灯做情侣，宁愿当爱当爱当爱每滴记忆如畏惧，陪着我在沟渠，夜晚浸吻在低温的海。 吹，我知道夜了自然想爱上谁，整个都市再光亭无序，所有伤痛在心仍陶醉，随便躺下去，躺下去，躺下每滴暗黑眼泪，陪着我在他。 一首阿瓊是觉得很开心之外，其实在这一年新的一年的音乐年份，一位新人阿瓊多番次是咪后咪前都会讲非常喜欢，希望大家会认识的一位女新人叫做李贤，这世代她很喜欢的，阿瓊很喜欢这首歌，喜欢她里面的曲词唱等等的，这个时候将李贤的这世代送给大家。 的分化怎可了解我想法，今天我怎去抑压，你在意过吗，这世代怎么抉择，与低处怎去挣扎，不选你的对等于我就错了吗， 时时要退让自论，但是并未去看明日那样，就望望旧日未实践的话，就尽力实现实验那真假，志向太近光阴很远，未来有我划过顶界，将教条一一拆下，画出了一套方案，画出我一 不选你的对等于我就错了吗， 向过自定方向，被人拦下变心痒。今天看自立的我，你却很批别乱妄想。当天你是旧的我，这想法你亦想过，请知道代代有种渴望。假如当天开始想都不去想，开始不敢笑，开始只会各方丈，通通关起了声响，事事要退让自量，但是并未去看明日那样。命运并未定局任我选择，别认为事事亦受你检查。志向太近，光阴很远，未来有我得可凌驾。你是你，我是我，经历可一样么？若然望尘旧桥段，能明白我。 所以我都会记住嘅，继承阿琼嘅呢种谂法，希望继续将一啲我哋觉得以我哋专业嘅角度觉得好听嘅歌，透过骚动音乐呢个节目去推介俾大家听，唔单止系播，可能系同佢做访问等等咧，俾大家认识佢哋每一位。而之前其实阿琼咧同我有做过一个访问，都系讲翻音乐嘅。嗰阵时佢讲过，上一年佢最中意嘅一首歌就系孙晓妍嘅呢一首《如诗》。 长夜里满旅行，随着太多的裂痕，谁无与谁不分？真理原是枯萎的根，试问如诗洗代，谁不怕受伤？试问谁可等待？躲于这树荫下，等不到那边改，怎么可不理睬？怎会罢过？试问如诗洗代，你可和句语，谁拼出的未来？谁蒙蔽谁的眼？真相无奈不怎简单。试问如诗洗代，谁不怕受伤害？试问谁？ 大家都生于喺一个最坏嘅时代、最坏嘅环境，会有我哋身边发生紧好多唔开心嘅事情嘅。咁但系唔代表我哋要放弃嘅。咁但系同时积极之余，亦都要面对啦，承认自己嘅懦弱、自己嘅伤心、自己嘅痛，因为你必须要面对咗自己，你先可以继续向前行落去嘅。如果冇咗呢一啲嘅时刻嘅话，你系唔知道自己去到边一刻嘅时候，可能突然之间真系会冧低嘅。最紧要系喺你脆弱嘅时候，记得揾一啲你信任嘅人喺你身边陪伴住你，呢样先系最紧要嘅。听过有 Candy 嘅《如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十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三宗系本地个案，一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少于十宗，源头不明患者系38岁日本籍空中服务员，佢自去年11月起冇翻工。他在今個月18日起有輕微病徵，前日在社區檢測中心的樣本結果呈陽性。衛生防護中心說，女患者住在銅鑼灣禮頓道禮賢大廈，在潛伏期至傳染期之間多次到北角和富中心的高24 Fitness 健身中心，大約有20名和患者一起上堂的學員和4名導師列為密切接觸者，需要送往檢疫。中心說，女患者住在劏房，初步知道所住單位有9至10間劏房，已經找到6名住客需要檢疫，部分單位沒有人住。另外兩個本地確診個案，一個涉及 Ursus Fitness 健身中心群組，以及和另一確診個案有關聯。运输署公布，由下个星期一起，为的士、小巴司机和本地渡轮营办商雇员提供新一轮新型冠状病毒自愿检测服务，为期2星期，至到下个月11日。的士和公共小巴司机听日起在运输署专设的网上系统登记预约，到5个专属检测中心做检测，分别是上环临时街停车场、黄大仙公共运输总站停车场、葵芳停车场、元朗德业街近石油气加气站的路旁停车处、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注意到美国总统拜登有关无意寻求同中国对抗的言论，华春莹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按照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处理中美关系，使中美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有1-2阵微雨，日间大致天晴，天气相当温暖，气温介乎21至27度，吹和缓东风，听晚转吹东南风。展望随后1-2日早晚较为潮湿，下周日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几宗坏车同埋意外嘅消息。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快线有坏车噶，龙尾去到近维园道。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分别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同埋亚街老街近天光道。另外，仲有就系较早时啦，沙田围路近住沙田路嘅交通意外都仲系处理紧啦，未清场噶，一大挤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 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系过咗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嘉华国际中心同埋太古城，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都有车龙架排到去尤丽村，西隧九龙入口嘅窝打老道龙尾系过咗，系接近界限街，而龙翔道西行上西隧啦，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翻沙田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就喺电话机楼。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今个星期改朝换代的嘉宾，口罩生产公司的联合创办人 Albert 陈雅博。 口罩而家变咗一个算是 fashion 的配件嚟噶嘛？嗰啲咩亂成嘅玩法咧，都已經好多人做緊。可能後面嘅 future 應該係做其他嘅配件、其他嘅 accessories。 香港電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上午九點至十點 ，Vincent 梁學熙 Jerry 改朝換代。 我呢半生就系俾情义两个字累死啊！ 思芬，你扮紧丁蟹啊？ 杰彤，我唔系扮丁蟹，我系扮巨蟹。 咦？咁睇嚟你对巨蟹有啲误会咯？不如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里面嘅星座自修室环节，会同大家研究一下巨蟹座嘅特点啊！ 咦？丁蟹系咪巨蟹座嘅咧？ 我唔研究呢啲喎，有。On a Saturday night。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今日过得好吗？有啲不如意嘅，艺娱圈都唔例外。但系风景不转，心境转，创作呢首作品，佢就系想提醒自己同埋乐迷，每一日都可以系好日子。作曲填词艺娱圈，编曲由韩立康。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艺娱圈 Have a Nice Day。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时间嚟到啊，三月二十六号下昼嘅六点三十八分，你听紧嘅系骚动音乐，我系波成。可能你啱啱转嚟呢个台，未必一路有听开，又或者一路系骚动音乐嘅忠实听众啊，等等等等。咁啊， 其实最后呢半个钟头将会是严琼嘅纪念特辑嘅最后半小时啦。咁因为我呢一位嘅好拍档喺刚刚星期日咧就过咗身。其实过呢几日咧，我觉得有一种好矛盾嘅状态嘅，就系因为收到好多所有人嘅关心，全部都系多谢嘅，但系同时有一种觉得就系唔想成为大家嘅关注咯，因为离开咗嘅系阿琼，希望大家记得佢系最紧要的。但个世界好残酷嘅，即系日子会继续向前行啦。咁就算大家喺一啲譬如社交媒体去讲一啲嘅说话都好，好似 sorry 呢一啲嘢咧，其实24个小时之后就会消失噶啦。咁其实最能够长久留住记得嘅就系喺自己心里边同埋脑里边啦。咁亦都因为咁样样，可能自己都冇特别喺咪前或者喺社交媒体度讲太多对佢嘅感受咁样样。但佢呢个人咧，系一个好神奇嘅存在嚟嘅。正如喺星期二写嗰封信嘅时候讲啦，即系好难得系揾到一个工作上面咁夹嘅 partner。因为我哋过呢段时间系咪前就成日讲嘢啦，咪后我哋都成日讲大家嘅事情嘅。佢会讲佢朋友嘅嘢俾我听，我会讲我朋友嘅嘢俾佢听，甚至咪前佢都话啊，我朋友嗰次点点点咧咁。得意嘅就系、是、后屘可能而家。帮忙处理身后事的时候去跟他的朋友接触啦，跟着就发现、哦、原来这些每一位他的朋友只要 match 回个故事我就会知道、哦、原来你就是那个人啦。而同一时间在我的朋友圈子里面呢，他们都会认识严琼这个人，有时候都会讲、哦、我又看你们近排拍片嘛，他又赢了你了、哦、样又或者下次有什么惩罚、啊、仿佛、好像两个人的圈子呢冥冥中咁样连结埋一齐嘅。更加唔好话系听紧嘅你啦。电台系有一个好神奇嘅威力，就系大家可能都未见过佢真人，但系听佢每日讲嘢咧，又好似好熟悉佢咁。知道佢中意打边炉啦，中意知道佢中意平时翻屋企会玩下啲猫啦，知道佢中意咩歌手啦，知道佢细个嘅时候睇朋友嘅 concert 之后呕啦，即系好多呢啲一点一滴嘅嘢都系喺节目里边大家会了解到关于佢嘅嘢啦。而我亦都系因为呢个工作而咁认识一个人啊，系可以话系好好嘅朋友。好啦，但系要伤感嘅咧，喺节目里边，我觉得都差不多噶啦。咁最紧要就系佢都好想嘅，我哋都好想嘅。听紧嘅每一位认识严琼嘅人咧，之后经历咗呢个 weekend 啦，可能冇骚动音乐，咁大家沉淀咗之后，就会下一个星期会系一个全新嘅开始，继续向前行。只要将佢放喺大家心里边，记住佢呢一样就足够啦。好啦，喊想喊嘅都喊够，跟住落嚟一系列嘅歌，分享严琼做嘢以外唔同嘅面向啊！首先呢一首歌其实系严琼咧佢嘅电话铃声嚟嘅，以前你未见到佢个人啊，你知好易见到佢噶啦，听到呢首歌你都知佢喺附近噶啦。 别让他再流浪，从前我。 还是因悲伤，你的出现在无意中却深深撼动我，一起走着没说什么，心是满足的，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将消失了，趁现在我爱着，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 Love's beautiful, so beautiful, 我失去 再见啊！呢首 Beautiful Love 啊，咁啊系严庆嘅铃声，用得铃声都代表好中意啦，系咪？系啦，今日唔理又会踩住歌讲嘢噶啦，咁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咧，必须要讲系今日晏昼发生咗一件非常有趣嘅事件，大家都知道阿琼好中意无头东宫嘅主题曲啦，系咪？叫做《情的代价》，车婉婉唱嘅走音添，咁但系啊，佢成日都话点解大家都唔识噶？佢成日都喺我哋面前唱。第一，因为呢首歌系冇出过碟嘅，今日几经各界朋友帮忙之后，我哋揾到陈光荣先生提供原本嘅档案俾我哋播嘅。 我的女子，我要否心爱？ 呢首系琼子最中意嘅电视剧主题曲，嚟自《无头东宫》啊，主唱嘅车婉婉有呢一首《情的代价》。再次多谢所有朋友帮助揾到呢一首歌，亦都系陈光明先生提供呢一首歌俾我哋播啊。严琼你犀利啦，呢一首歌冇出过碟，你成为令因为你啊，呢只歌应该系史上第一次电台出现啊，首播啊，李亚威啦。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咧，系蔡依林嘅《怪味的》。原因是他很喜欢蔡依林啦，同埋好想睇佢《Ugly Beauty》嘅呢个演唱会。咁而家唔使担心啦，你自由自在啦，仲要唔使俾钱买飞，中意任何角度睇蔡依林都得啊！送俾你啊，艳琼。三个字好好形容阿琼啊，怪味的。接住呢一隻歌呢，阿琼都话好鍾意里面嘅一句歌词㗎。我叻仔我可以肥㗎嘛。係呀，佢真係好鍾意打边炉㗎，迟啲再同你打过。 做运动係仍係大隻，个个看碟看硬过宇宙陨石，落地獄大门用力踢，星片上我架车，为我自己辛苦咬手瓜分胜负，越肥越好招呼，而我有我抱负，宁愿赚好多钱买车买飞机，宁愿读好多书套戏再扬眉，又问话有着我就有运气，即使我个头像你，宁愿大堆脂肪盖过我腹肌，宁愿食得开心撑爆我肠皮，人人话有自信就有道理，收到我叻仔我可以肥。 陈永谦的脂肪葡萄，是啊，成日叫他做多啲运动噶，所以食 acting class 嗰啲运动对他嚟讲已经好犀利噶啦。 做运动做完食住菜，肥肥白十肉导致快乐障碍，就住食自然想钉盖，点解你要我改？带来薄饼芝士，加一杯冰可乐，大条士啤车牌，陪我吃我快乐，宁愿赚好多钱买艇买飞机， 平原里好多雪，套戏在扬眉，又问话有着我就有运气，的士我个头胀起，平原大堆脂肪盖过我腹肌，平原食得开心撑爆我沉地，人人话有自信就有道理，收到我叻仔我可以肥。钱买艇买飞机，宁愿读好多书，套戏再扬眉。人物话有着我就有运气，即使我个肚胀起，宁愿大堆脂肪盖过我腹肌，宁愿食得开心撑爆我阵地。人人话有自信就有道理，收到我叻仔我可以飞。 地头得意完全是阿琼的一个 signature， 特别同佢上 acting class 的时候，其实佢的身形是已经很有喜感去做一些角色的。其实 我一仔我可以飞，我一仔我可以飞。 最后一早已经想到的了，最后一首歌了，真的一定是揀这只由 Eric 梁德辉传承下来的我哋嘅主题曲啊，你最红。 位保重啦，延平再见啦，下个星期一骚动音乐重新开始，再同大家见面，拜拜。